省略号。韩文清的答复居然还是还在继续的省略号。他要面对的只不过是一个牧师，只要贴住对手，那在牧师毫无援助的情况下解决掉对方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但是韩文清的答复却还是和之前一模一样的，表示还在继续的省略号。这可就意味着他到现在为止竟然一直没有追到安文义的小手冰凉。张新杰觉得有些诧异，所有能读懂这省略号意思的人感到诧异，电视转播也连忙就将镜头转去了那一段。大漠孤烟果然还没有追到小手冰凉，别说霸图选手还有其他观众了，就是韩文清本人对这一点也感到惊讶。治疗职业在移动上本身就比较弱势，此外也没有什么脱身技能，拳法家固然需要十分接近对手才能发起攻击，但是灵敏的身手，一些带移动效果的技能都保证了他在移动力上是远远优于一个牧师的。但是没追上，是因为小手冰凉穿了加移动速度的装备。这种战术星星昔日在挑战赛中曾经用过，快腿牧师着实成了一种场上牵制，但是这一场小手冰凉穿的是标标准准的他的那套高暴击的治疗装，他的移动就像一个普通牧师一样有一些短腿。结果韩文清的大漠孤烟愣是没追上，他心中虽在诧异，但是什么原因倒是无比清楚。因为地形，安文义对这片林中居住区的地形真的是太熟悉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一片地势不止在一个水平面，就很多房屋是搭在树上可知，这里还是有二层三层空间的。小手冰凉移动不快，但娴熟利用地形游走，穿上穿下。起初观众们都对韩文清追不到星星的短板牧师感到吃惊，可是在转播进行了一会儿这边的画面后，大家纷纷觉得韩文清居然还没有被甩掉，居然还咬得这么紧，真是好厉害。确实好厉害，不过要说吃惊的并不只是韩文清，安文义更吃惊。他本以为以他对这片地形进行的很多研究和练习，到了这里甩脱掉一个对手并不是太难的事儿，但是现在他失败了。韩文清，虽然安文义最仰慕的荣耀选手是张新杰，但是作为一个霸图粉，没有哪一位会不尊敬他们的队长韩文清。他观看了好几年的霸图比赛，对这支队伍是十分熟悉的，但是进入职业圈后，他很快就明白坐在电视机前所看到的强大和在场上亲身体会的那完全不是一回事。被韩文清咬在身后的那种压迫感，让安文义这一路跑下来手心全都是汗，他却不敢稍有停顿去擦上一擦。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之前因为对地形很熟而拥有的那点信心渐渐在粉碎着，安文义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韩文清还能发出省略号答复队友的问询，但是安文义呢，除了操作小手冰凉连续不断的逃走，他腾不出手来做任何事，他甚至连眼睛都不敢眨，他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迅速迅速再迅速的做出决断。居然一直都不犯错，韩文清对安文义的诧异也渐渐从其对地图的娴熟利用转到他在压力之下依旧冷静清晰的决断上来了。外界评论所说果然不差，星星的新人无论技术如何，但在精神上都是无比强大。一个新人在自己这样的紧追之下，居然还能一路保持清醒，一路做着迅速准确的判断。韩文清不由得想到了一个人，和他搭档了多年的张新杰。虽是搭档，但张新杰第四赛季才入霸图，韩文清最初所看到的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新人后辈，但是那时的新秀张新杰就好像眼前的安文义似的，初登任何大场面也未见得有慌张，冷静谨慎，这才能以新人姿态就成为霸图战队最坚实的后队。 阿文义的技术实力虽然远不能和昔日的张新杰相提并论，但就这份精神和意志却让韩文清颇有几分既视感。但是他可不会有丝毫放松，别说只是一个有些像张新杰的选手了，这就是张新杰真的转会去了别队，此时在这样的局面下和他相遇，他也绝对会全力以赴。在他看来，这就是最大的尊重了。追，继续追。又一次回复了张新杰的询问后，韩文清没有动摇心神，没有因为迟迟没有拿下一个新秀而感到窘迫，他全身心的投入，只关心一件事，怎么样追到眼前的小手冰凉。结果就在这时，小手冰凉身形突然横向一折，突兀的变相也是摆脱对手常用的手段。可是就在韩文清追击安文义这一路，安文义却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手法。这种手法再突兀，考验的也只是对手的反应，若是对手反应够快，及时调整，那可不就被抓住了吗？所以安文义没有使用这种有一定风险的手法，因为他很清楚他这个治疗在团队中的分量，哪怕他技术不是太好，哪怕他是所谓的短板，但是只要存在，治疗就有极大的意义。所以安文义一直特别小心地保护着自己，可是此时突然走了一直没走过的一步险棋，伏虎腾翔。韩文清的大蘑菇烟立时施展了一个强力技能，猛窜过去，全场爆发出一阵惊呼。但是不中，就差那么一点，但伏虎腾翔终究是踏了个空。但是韩文清选择出这技能时也看清了后手，伏虎腾翔没有踏中人，却踩中了树，身形一蹲，直接踩树借力猛弹。这一借势，大木孤烟的速度可谓暴涨，窜出的速度如同炮弹一般。但是安文义却好像早料到会如此一般，小手冰凉已经朝旁一滚，大木孤烟再次扑空，而这一次却再没有可以让他立即借力的转折。千斤坠，韩文清只能连忙使出这一技能，让大漠孤烟强行坠地。但是方才借力一跃那么迅猛，等这技能施展出来坠下时，大漠孤烟已经窜出一大截。再转视角一看，小手冰凉狠狠地甩开了他一段。中计。韩文清一边继续操作角色追上，一边无奈叹息。他并不是一个十分精于计算的脑力型选手，对手虽是新秀，但看起来却比他更加精于计算。安文义再次利用地形算准了韩文清会做出的行动，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脱身计划。霸土粉出身的安文义对于他们的队长韩文清那自然是非常熟悉的，而在成为职业选手后，这份熟悉自然也就转化成了对手之间的了解。这一次他将自己所熟知的一切都完美地利用了起来。观众甚至是解说潘林和李一博哪想到这么多呀？不过比起韩文清，他们倒是清楚安文义为什么要突然兵行险招。因为星星战队频道里发出了信号，叶修已经在招呼安文义进行会合了。能成功吗？当叶修发出召唤的那一刻，所有人看着紧咬小手冰凉的大漠孤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但是安文义立即一个漂亮的摆脱，打消着人们心中的疑惑。但是好景不长，当有了明确需要前往的位置后，安文义接下来的逃脱选择就变得不是那么自由了，他需要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做出抉择。而韩文清这边呢，这时也接到了张新杰发来的信号，他在告知韩文清他们的坐标，以及询问韩文清此时的位置。如此两相一对照，安文义的行动意图顿时就被韩文清完全理会。知悉了对手目的，那么就可以做出预判，韩文清再不是之前无头苍蝇那样只能硬追硬赶。大漠孤烟的追击变得更有节奏，有些时候让人觉得他好像并不是在追杀小手冰凉，只是正巧大家一起赶路一般。而安文义设计做出的一些假动作也纷纷失去了效力，意图暴露了。看到大漠孤烟如此坚决清晰地一步一步拉近距离，安文义顿时也意识到问题发生在了哪里。可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为之前的举动做忏悔 也没什么用。跑吧，只能是跑了。技巧花招只能是平白浪费操作和时间，接下来是直线速度的对决。但是面对一个拳法家，牧师又哪里跑得过对方呢？安文义接下来所能期待的就是能快些和对手形成接应了。于是疾跑，完全不惜体力，不顾消耗平衡的疾跑。安文义要在最短的时间里争取移出最多的距离，但是很遗憾，他可以这样做，韩文清同样可以。只要咬住了小手冰凉，接下来的战斗大漠孤烟同样也不需要体力。疾跑，全速疾跑，韩文清的大漠孤烟也立即不惜力地奔跑起来，两个角色的距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接近。 追上了， 潘林一声呐喊，高飞脚，大漠孤烟一腿飞出。好容易追上小手冰凉的他，此时当然不可能再用一些击退击飞的技能来给小手冰凉推住，他用了这个拳法家的挑空技，要将小手冰凉送上浮空，再来慢慢对付。但是三团爆破就这样炸开在他大漠孤烟和小手冰凉当前。小手冰凉毫发无伤，大漠孤烟却被气浪掀得不得不止步。一道身影在林间几个转折，瞬时间就已经窜到了大漠孤烟的侧翼，寒光亮起。 哼，什么时候开始学会欺负小孩子这么丢人了？ 一边频道里还跳出了叶修无情的嘲讽。